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人民保安省、中央检察院联合声明发布后，我国军民纷纷表示决心，要严厉惩罚可恶的朴槿惠逆贼和伪国情院前任院长李炳浩一伙。煤炭工业省局长金昌熙说，美帝国主义者疯狂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军事施压，力图阻挡我国前进。就在这个时候，臭娘朴槿惠和李炳浩一伙胆敢制定了一项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国家级恐怖活动的秘密作战计划。敌人极力策划除掉我国人民生活支柱的弥天大罪，必定付出最残酷、最悲惨的代价。平壤钢铁厂总工程师崔仁哲、平壤经济技术大学教员崔继颂、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钢铁车间卢前工朴成赛和万景台区万景台蔬菜专业农场管理委员长金永福强调，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罪犯为实现自己的体制统一野心而无恶不作，甚至贸然策划了一种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的恶毒阴谋，绝对不能饶恕他们，应当按照联合声明所阐明那样，把那些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的策划者和参加者统统揪出来，处以极刑。